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气比较晴朗，扩散条件优越，空气清新，能见度极佳，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有所下降，早晚体感偏冷，请朋友们注意添衣保暖。那么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40%。那么总的来看呢，今天的天气晴好，非常爽朗，适于您户外出行和在户外进行锻炼活动。请注意，在这个低温的条件下，要添加衣物，注意保暖，预防感冒。那么在预计未来3天之内的天气呢，都比较晴朗，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继续一起关注路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目前高速公路车多的路段有这样一些：京新高速的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马甸桥的进京方向，京城高速黄岗桥到望河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尾沟桥到五元桥的进京方向，通燕高速耿庄桥到北黄牧场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三荣桥到双元桥，西红门桥到新发地桥的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西红门桥的出京方向。另外京港澳高速的宛平桥到大瓦窑桥的进京方向也是车多，行驶路段的行驶缓慢的路段。那么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蔡胡营桥到官园桥和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航天桥，西五环衙门口桥到晋元桥，以上路段都是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车多，行驶缓慢，请在这些路段行驶的司机朋友注意选择自己的行车路线。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咱们节目呀，每天跟大家聊的都是开门七件事儿啊， 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开门七件事，头一件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啊。 什么是 柴？它不就是跟这个厨房有关系吗？ 哦。 而最后一件这个茶呢，就跟享受生活喝茶有关系。 你的意思，油盐酱醋跟厨房没关系？ 火很重要啊。 哦， 说到这个茶呀，我们有一个事儿呢，跟大家聊一下啊。 不是，你到底说柴还是说茶？ 吃啊，茶。 哦，说茶。 先说喝的啊，天儿比较干啊。 嗯。 什么事儿呢？前两天啊，咱们市消协呢做了一个，就叫做试验样品的抽测。那么抽测对象呢就是茶叶， 嗯， 那么工作人员呢是以消费者的身份啊，在北京的超市啊、茶庄啊、茶城啊，包括这个茶专柜啊， 嗯， 包括网上的一些卖茶的地方， 怎么样， 买了一些茶，都是随机购买的， 就是，随机购买， 嗯，那么这样品呢都是预包装的产品，然后呢购买的价格呢从126.7元一直到5366.7元， 嗯， 是不等的。 咱说的这单位都是两啊啊， 五百克 一斤呢，啊？ 对，一斤五百克， 一斤100多块钱一斤的茶叶还能喝吗？ 那么这个所有的茶呢，都是抽测的，他们自己标称的啊，叫西湖龙井茶。 哦， 那么什么叫西湖龙井茶呢？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呢，只有西湖产区生产的龙井茶， 哎， 才能称之为西湖龙井茶，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啊，这个结果啊，他们一共呢抽查了45个样品，那其中呢有4个是假的， 嗯， 压根就不沾边。 你怎么？ 有3个呢是假冒龙井茶， 哦， 有1个呢是农药残留不符合国家标准，另外呢有13个样品呢是低于，就是实际的质量等级的。 嗯，一共多少种？ 45个样品， 然后有13个低的，然后7个假，不是4个假的， 对， 这就去了21个了， 就说都不太合格嘛，其中有21个就完全就是不太合格的啊。 哦，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啊，也是市消协呢建议大家，就是买茶叶呀，尤其是不太懂的朋友啊，最好去实体店买。 哎， 对， 您能看到，能摸到，感受到， 而且呢它是可以品尝的。那么通常呢在超市和网络平台呢， 嗯， 出现的问题比较多，那个呢我们有点摸不着够不到， 就超市那个你也不能给人打开，是吧？ 就是比较便宜的100多块钱一斤的和5000多块钱一斤的都是有问题的。 哦，嗯， 你说你买点便宜的吧， 嗯， 你可能心里面还平衡一点， 对， 但如果你买那贵的，一听哎呀压根就不是这个正儿八经的西湖龙井， 就 那个心理落差太大了， 就是说它也有可能次的，它也卖得很贵。 对，所以建议大家呢， 啊， 买茶叶的时候呢尽量去一些实体店的专柜去购买。 哎，这只是调查了一种茶叶啊， 嗯， 另外还有很多的品种啊，这茶叶的这个品种是千差万别的。 对，另外呢买的时候呢，嗯，应该保存消费凭证，那么包括它标明龙井茶的等级价格这样的信息，一旦出现问题呢可以有效的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哎，再有一个，咱们去一些比较知名的老字号是不是会更保险系数高一点啊？ 嗯， 哎，这个反正咱北京人喝茶嘛，可能以喝花茶居多，这个是要喝那个高档次的，反正您就得增强自身的这种消费的这种能力吧。 对，茶叶尽量还是去专柜购买啊， 对对对， 能够看到实物，闻到味儿，它是比较靠谱的。哎，好，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们体现的是大家帮助大家啊。 嗯， 有些问题呢我们其实也是一知半解，所以更需要大家来集思广益啊。 是， 这个昨天有听众不是问到那个什么地方在北京可以逛街是平价商店吗？ 啊，哎， 我们在节目之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反馈和回复。 那个有朋友说到南三环草桥这块儿啊，有商品折扣店吧，啊，说这个这里边定期的会有那种平价的鞋呀、衣服呀，是吧？在这里边展销吧，应该是。 嗯， 哎，包括超市里边的生活用品，说昨天我还去了呢，啊，是最后一天活动打折，下一个波打折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啊。总而言之吧， 反正您常关注着，经常上这儿来溜达溜达，像什么品牌的鞋呀、衣服呀，哎，还挺好的，还都是正品。 对，它本身就叫折扣店嘛， 哎， 就有一定的优惠，然后再赶上搞活动，等于是折上折啊。 像昨天咱俩说那个奥特莱斯啊什么的，它可能也是打折打的比较多。另外一些工厂店呀，啊，这个也是可能比较便宜一些。 其实打折是其中的一部分，重点是它得是正品，正品打折。 哎，对对对对对， 如果你压根儿就是假冒伪劣的，你就不应该出现，是吧？ 你得看，等这质量也能够看得出来。 行，那快到这个年底了啊，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除了我们昨天和今天大家说到的这些，哎，买东西还不错，就是既保证质量，同时呢价格也很优惠。那么还有哪些地方也是这样的，可以去逛逛街啊。 是。 另外，昨天还有听众呢问到了什么地方卖蝈蝈啊？ 卖蝈蝈的。 我们听众还有回复呢，说你奔紫竹桥，在紫竹桥东北角。公园市场有卖蝈蝈的， 是 啊， 反正你得找找去吧。 嗯， 啊， 行吧。 是，这个这是大家就是一发动起来哈，这个哪个角落里的信息就都能汇集到咱们这儿。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继续来发动大家啊。首先呢，我们来找一下王麻子。 王麻，我 的菜刀的菜刀啊！ 吓我一跳，我这刚想我也就是称其量就是刘麻子。 人家找的是王麻子菜刀啊， 哦， 我们这位帮友求助了，说想问一下各位朋友在哪儿啊能够买到比较有分量的且好使的王麻子菜刀，他说不要那种轻薄的只养眼的不锈钢的王麻子切菜刀，说那东西啊我使了 太飘， 太飘，切东西费劲儿。 看来这位朋友可能在厨房工作过啊，这个一般厨师用那大砍刀，反正就您说这意思。 行，就是反正使喜欢使那个就是压分量， 叫压分量， 就跟盖被子的似的。 哎， 有的人就喜欢那种压分量的被子，有的人就是喜欢那个轻飘飘的啊。他说前几年呢，我曾经在永安路百货买过一把王麻子菜刀 啊， 花了45，哎，用着还说得过去。但是呢，我现在还想买这样分量沉一些的王麻子菜刀。想问大家伙儿有没有知道信息的，能不能在节目里说一下，或者给我打电话啊？我们先说一下电话。 哎，电话是13522884182，13522884182。 嗯， 我记得前门就是大院那条街上是不是有王麻子的店啊？我记得好像一个是王麻子，一个是张小泉，好像俩店挨着。 张小泉我有印象，王麻子我印象不深，啊，但是它里面的品种全不全，是不是都是那种适合纪念品的那种，人家所谓的不锈钢的养眼的， 哎， 而不是他所说的这种有分量的呀。 而且现在好像买菜刀是不是还得拿身份证是吧？ 咱家做饭得使啊，拿身份证就拿身份证吧， 哎， 是不是？ 对，就是反正您得注意记着点，别白跑一趟啊。这个看看哪位朋友知道啊？您这就比如说您知道什么地方有这个专卖店是吧？能买到这位朋友他希望得到的那种菜刀。 对，咱先找着地儿，然后再说这个具体程序需要带什么，怎么买啊？ 一般的专业厨师都爱用那种刀。 行吧。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下边这位朋友他说，植发和美容是一 整容 啊是一类吗？有禁忌吗？大约的价格是什么样的？术后效果怎么样？还会掉吗？ 这个好像我们还真没有涉及过类似的问题啊。 植发和整容倒没有那么，对，就比整容要简单啊，简单很多。以至于很多那个稍微技术好一点的美发店他都能做， 但是这种一般都建议在靠谱的 对 专业的整形医院去做， 对，因为他毕竟他对皮肤他还要有一个是吧， 对， 一个影响，然后植入以后效果反正 就好像你植过似的 啊。不，我没植过，我一个同学 啊 就是一个中学的同学，他就属于那种脱发比较早的，哎，我们都知道都管他叫外号吧，反正他也习惯了。哎，结果有一年同学聚会，突然人家来了以后，哎呀，那头发秀发就特别好。我们说你这什么情况？吃什么了？这头发都长出来了。他说：“哎，不好意思，我植发了。”哎，看着效果还挺好的，而且好像轻易也不会掉下来。 啊，就是植的技术好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您要去那山寨大夫的话， 哎，千万别了， 啊， 千万别贪便宜，别找那个乱七八糟那些这个不规范的地方。啊， 行，想问问有哪位听众或者是家人啊、朋友什么的植过发啊， 哎， 效果如何？可以跟这位听众交流一下。 尤其是像有什么禁忌啊，大约这价格是多少啊？啊，这我们还真不了解。 15712962667，15712962267。 下面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帮友们哪位知道怎么做那个老北京的糖葫芦？ 糖葫芦， 对，那个山楂里面那个核啊，怎么去掉？ 怎么去掉？ 我记得我们以前分享过类似的话题，有听众就是说 抠出去， 洗完之后抠太麻烦了啊，就是拿一个什么东西就从那个山楂那个底部那么一顶 啊， 就等于把它给顶空了嘛， 是吧？ 那个核就出去了啊。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的、 对 更省事儿省力的方法？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又到了吃老北京糖葫芦的季节了啊。 有的那个糖葫芦本身呀，它就是把那山楂给切开，切开以后把核剔掉，然后里边吧人还加上点别的什么东西，然后再给它合上，再弄的那个。弄上糖给他 吃啊，这不是外边人自己做吗？ 对， 外边人做他麻烦他呀，但是我们要自个儿跟家里做，他不得麻烦自个儿吗？有什么省心的事儿啊？可以说一下，分享这样的方法， 比较好的方法。 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帮友们，哪位有那个想转让的鹩哥？ 哦， 啊，他最好是今年的鸟。 接受 价格呢在一两百块钱吧， 一两百 不知道有没有 啊？一两百块钱的鹩哥，鹩哥也跟八哥差不多啊，养好了，训练好了，他也会学说话。挺有意思的啊。 行，哪位比较懂啊？大家可以私下交流一下，电话是13691384606，13691384606。 好，这位朋友呢，想问问啊，哪位团友啊，你们做过那个大拇指腱鞘炎的小针刀手术的，效果怎么样啊？在哪儿做比较好啊？啊，感谢大家啊。巧了啊，就前两年我这大拇指这个也犯过跟您这一样的这个腱鞘炎啊，反正就是比较就是关节僵硬，然后那个大拇指呢活动受到了影响，一动呢这个关节这块就咯噔咯噔的。后来朋友们就推荐了，说你这个呀，你这个不能自然恢复了，你得去做一个这个小针刀的手术啊。那正好呢我也碰见了一位这个就这方面的专家啊，咨询了一下，也约了啊，但是因为时间老是没敢对付，就一直没去。结果慢慢的，我这个好像现在也基本上好了。 哦、 对，当然您要去的话，您可以去望京医院的骨科啊，那儿的咱们这骨科的那位主治的主任医师啊，他的骨科的主任吧，应该就是。非常的棒啊，一个做小砖刀非常棒的这么一个推荐啊，我是这么个推荐。如果有其他的朋友有别的推荐呢，也可以跟这位联系，这位的电话是18515079578，18515079578，这是求助的这位朋友的电话啊。 行，你的方法就是慎着， 我不是慎着，我后来我不是我揉核桃，你知道吧？就是我买了一对，就咱那个文玩核桃啊，就每天这么咔啦咔啦咔啦这么摇着揉它，摇了那么一年多以后，还真见效。现在 自我锻炼是吧？ 就是痛，对，就是自我锻炼。我这个因为我说细点，我这个原因是因为在之前一两年我打羽毛球啊，打得比较频繁，然后可能是那个姿势不是 伤着了， 握拍的姿势不太好吧，可能是就形成了那么一个结果。不知道您这个腱鞘炎是怎么得来的？看看有没有可能像我这样，那个通过慢慢的养啊、活动啊和恢复，如果恢复不了，那就去做这个小针刀的手术。 我估计也是跟程度有关系、啊， 对对， 你那可能没那么严重， 我这个 通过治疗就通过这个锻炼就可以缓解了。 对，也可能比较严重的那个呢，他就。您必须得做这么个手术了啊！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问题啊。 哎，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就是用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改变衣服的气味 啊？ 闻起来呢有一种淡淡的香气， 是、啊， 但是闻久了又不能让人觉得反感 啊。就 括号香水除外啊， 这要求太高了。 对，我明白他的意思。 啊、 我估计可能是一位女士发的啊，就是、 哦、 很多女士喜欢在衣柜里啊，挂衣柜的那个柜子里面、 啊、 放一点东西。哎，然后呢，它淡淡的有种香味儿，又不像那个香水喷起来那么刺，那么呛。哎， 而且现代的女同志啊，她就是有着各种化妆品哈、啊，有香水儿，所以这个香味儿它就随处都有啊。 衣服上那种淡淡的香气，若隐若现的，其实要比那种很直面扑面而来的香水的味道要 要雅致 啊。 哎。古代的女性呢，她们会做那香包，那小香包戴在身上啊，她若隐若现的，她就那种小香味儿啊。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卖这种香包，或者说有人做这个香包的、啊， 有 是吧？ 但是很多呢是那种化学合成的， 哎、 它那个味道不是那种我们自然而来的那种 花的清香。 对，你要在南方啊，南方好多女孩子，你不南方，你到八月，就是八月的时候，那个桂花盛开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桂花给采下来啊，采下来以后呢，哎，用这个方法把它这个晒干之后，然后缝制那种小香包，把那个桂花呀什么，反正带香味的花放到里边，然后呢带在身上，它就老有一个淡淡的香味。 行，如果您想用这种香包的话呢，可以去一些市场上看一看， 对， 有那种专门的用就是真的花儿， 哎，有真花 的这种、 单花， 比如说薰衣草之类的、 对对对。 那么其他的方法还有没有？ 哎， 那就大家分享分享吧，这事儿估计你不知道啊，你也不讲究这个是吧？ 我爱人他会买一些那种就是特别好的那种，就是那种小香皂。小香皂就是他也不用它来洗手，就把它放在那个衣柜的角落里。哎，你衣柜里久而久之它就会有那么一种那个淡淡的那种香味儿。当然衣服在里边它可能也就受熏陶了呗。 好，赞同，因为我也用这个方法。 是吧？ 对，当然我不买小香皂，我买大块的香皂。 这不是咱们洗手洗脸用的那个大香皂啊、是那种就是什么带花香的呀什么的，就专门反正 香味特殊的。 哎，有好多那个卖什么生活用品呀、家居用品的那小店里头都有那种。 还有就是如果去东南亚那边国家旅游的话、他们那边挺盛产这样的东西的、那个味道非常好闻，而且会有不同的味道啊。好，我们再来说下面的问题啊。说完了香味儿，再说油污。这位朋友呢说，他从超市买了桶油，拿回家之后呢，发现就离保质期只有俩月了。说这可以换吗？ 换呢、那你这个 人家在保质期内应该是 对，就是他不给你 换的哈， 不给你换你也没辙。反正你要是想去换，估计他那个一个区域的那个商品都差不多 啊， 这个日期。 关键是食品能不能换、就有些地方它规定就是食品如果不是说因为坏了什么发霉了或者过期的话人家不给换啊。还有就是其实您要了解一个知识，就是保质期还有这个保存期它是不太一样的、就是离保质期还有两个月的商品呢，通常还有一个叫法叫临期商品。 哎，这临期商品呢、它并不是说一到这日期咔嚓马上就坏了。 对，那么这种商品的食用呢，它是属于保质期内食用的，就是人家没有变质、那您就一桶油不知道多大、 估计比较大、 您赶紧把它使了不就完了吗？ 是吧？ 早晨吃炸油饼炸油条啊， 俩月差不多吧。如果天天做饭的话、一桶油就算大桶的俩月能使完吗？ 反正你看你家几口人了啊，家里要20多口人估计半个月就用完了、 分给邻居。 对，一般的三口之家估计用俩月，反正得紧着用。 对，首先人家没有过期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就是产品的保质期啊，它是指什么呀？指产品的最佳食用期。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叫保存期，就是有些食品呢就是它过了保质期之后它不是坏了，它只是说是最佳的这个食品的味道，你最好在这个期限当中吃完。 是， 那么它同时还有一个保存期，那么在保存期内有些也是没有问题的。 是，这保存期再过了就是时间长了那就不要使用了啊。 像有些国家还有那个什么最佳赏味期， 哎， 最佳口味期。 有的那个产品它就写一个在此日期前食用最佳啊，味道最佳， 不等于它过期了是吧？同时它还有一个就是保存期，那么过了这个保存期你又发现这个食品有一些异样的话那就肯定不能吃了。 没错， 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最佳食品这个赏味期呢，是为了很多东西，就是能快点促销， 是， 这样的话呢，能够最大的利用上这些食品，不要浪费啊。 对，你比如说，咱们可以就是做一些这个加工啊，你比如说，可能油你要光凭天天炒菜吃，可能吃起来就速度慢一些。你比如说，咱们可以去这个市场上买一点那种花椒粉。啊，就是比较好的花椒粉，就学学南方的朋友做那种油辣子，你可以用炸点花椒油啊什么的，哎，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使你的这个油快一点吃完。就是你做出来这个花椒油了或者辣椒油了，你一时半会儿吃不完，它也不会那么快就坏了。 好，我们有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还有一些新的问题呢也是陆续的发上来了，我们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呢会再跟大家聊。那先来看这一时段的物品转让的信息。 好，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儿童小推车，全新的，也没有说价格，也没有说地址，您电话联系之后再询问吧。15611375578啊，15611375578。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是儿童的手推车，九成新，转让价格呢是60，电话是17343068653，17343068653。 嗯，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九阳牌原汁机。原汁机是榨果汁的， 就类似吧， 啊， 反正这个好多说法其实功能都差不多啊， 就是榨汁机啊，九成新啊，原价呢是599，现价是400元转让，有意的朋友啊，这个还可以商量啊，电话是18600371886。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是一个电烤箱，全新的，这个品牌呢没拼出来啊， 斯威夫特 是吗？反正写的是 SWIFT， 型号呢是 SWT-2885， 是6升的，可以做吐司啊、披萨呀、甜饼啊、什么烤白薯啊都可以啊，有说明书也有服务卡，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13661094574，13661094574。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紫砂电饭锅，带包装，4.5升，价格50元，原价可180呢啊！联系电话是15611006210，15611006210。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是家里面闲置的互邦加强铝合金的手动轮椅， 就是推着的啊，就是用手推着走的，没有任何的瑕疵，使用是很正常的，转让价格是460元啊，物品呢在北三环，请自己来取，联系电话是15811461675，15811461675。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14寸的彩电，7-8成新，但是遥控器换了。 哟， 您呢就看着给吧。 啊， 同时呢换一个老式的那个4喇叭卡座收录机也行啊。我估计是过去那种老电视。 哎，对对 吧？就大家说电视的时候得说一下是什么电视啊？ 14寸的嘛，对吧？ 电话是13146009266，13146009266。 好，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没有开封的麦克风啊，这个低价转让，还有这个 没有了，他有10个，他就有3个是用过的，这3个不要钱， 不要钱， 哎， 啊， 剩下的就都低价转让了啊， 在广外干石桥自己来取，电话是13701112808，13701112808。 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

钢管的小钢管的、啊、 就有专门的一种小工具， 对、 啊、 就是您可以上某宝啊、嗯、花几块钱买一把工具，它的名字叫去核器，咱们应该叫去核啊、嗯、咱们叫 去核器， 对，去核器、啊、这个是关键、嗯、很好使啊。 红花也分享了，他说就顶酸了红那小工具、 嗯、 你我看见在那个松榆里市场那个院里头有卖的啊，您最好周六周日去，那我就是周六周日那两天去的，我还拿起来看了看啊，当然我没买啊，别的日子我也不知道在不在啊，反正您就差不多周六周日去看看去吧。 行吧，我们很好奇啊、嗯、那儿除了这小工具还没有什么别的稀罕东西啊、 哎、不是逛商场就逛街想买这个比较便宜点的东西，那市场里头可能会 有。这是专业的工具啊、 哎、 如果说不想去费这个事儿的话呢，您可以用就是小朋友现在带铅笔的那种笔帽、 啊、 那个其实粗细长短都差不多，正好它有一段是空的嘛、 嗯、 说可以拿那个把那个顶出来，当然前提啊都是要把山里红洗干净， 对， 然后把那个坑那给它挖掉，然后一捅、 嗯、对， 那同时呢筷子差不多粗细的那个小钢管儿都是可以的。还要听说出那个主意，就是说你啊稍微费点事儿的话啊、 嗯、 就你把那山里红啊给它横着切， 嗯， 你横着切的话呢就等于一半是有一半是没有的，然后你再去挖那个有的那半，不就省了好多事儿了吗？不用两边去挖了 啊， 啊，行了，我们出了这么多主意，上了这么多工具啊，您挑着使啊，回头您看哪个好使您告诉我们一声啊、 嗯嗯、 当然您花钱买的那个我们就不报销了啊 哎、最好是专业工具啊，因为那个你想那笔、 啊、 笔帽那些是材料是什么呀， 对， 会 就如果您着急的话、 啊、 说等不及，您可以暂时使啊，如果说这个不着急的话呢，上网买东西他不是还得等两天给你送过来吗是吧， 没错、 嗯啊、看嘴急不急啊， 哎， 然后说刀的事儿、嗯、 刀 嗯 哪有， 这位听众说王麻子菜刀啊，前门大石赖老字号有卖的，他买过花了120了、 哎，对， 就比您那还贵，您才花了45， 那是好几年前了。 对，他说商家呢要实名制的身份证号，会给你快递， 嗯 啊，送快递，说第二天就送到家了。 就是、你还不能买了拿着从店里拎着出来在街上走、啊， 就得核实一下嘛、哎，因为它属于这个管制。 对对 对， 这 还有好几位听众都是异口同声的说啊，说在同仁医院对面、 嗯、 就是王麻子专卖店。 专卖店， 对、 嗯， 但是有没有就是您说的那种就是沉甸甸的，您喜欢使的？顺手的那种，那您得自个儿看看去。 厨师专用切菜刀。 行，您可以奔那个同仁医院对面，王麻子专卖啊。 王麻子， 您别去刘麻子就行了啊。 好啊，那只有那演话剧里边那个。 同仁医院就是东单那口那是吧？ 哎，对对对。 啊、行，别赶上那个高峰的时候去啊， 对， 那比较堵，有点乱啊。 嗯嗯。 还有就是问那个植发。植发的问题的那个听众啊， 植发怎么说？ 对，有听众说那个应该就是秀发吧、 哦、 啊，说是秀发。嗯，另外呢帮您查了一下啊，这个是一个近些年比较新兴的算作是显微外科的手术技术。 嗯， 这个技术呢其实已经挺成熟了，但是一定要去靠谱的整形医院去做、 哎、 有些那个小广告啊那不可信啊、 嗯、 另外呢如果您打算做手术的话呢，我相信啊靠谱的大夫肯定会告诉你有什么禁忌的，这个里面的禁忌还有一些，比如说手术前一天要干嘛干嘛、 嗯、 手术前一周要干嘛干嘛，手术当天要干嘛干嘛。 嗯， 至于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呢，比如说术后不可以开车， 哦， 哎，不能马上开车，不能从事高空作业，而且呢、 哎、 睡觉的时候呢得把脑袋垫高一些。 嗯， 另外呢还要做一些定期的复查，那使用假发什么的也有一些禁忌。 是， 还有就是不能洗头，4天之内是不能洗头的、 哦、 反正我觉得如果您打算做手术的话啊，肯定会到时候发您一单子告诉您之前注意什么之后注意什么。 对、 啊、 因为它毕竟它对皮肤应该还是有一个这个 刺激作用的吧、 对对，微创吧应该说、 嗯嗯、至于这个效果如何呢，就得问问在靠谱的地方 是 请靠谱的大夫做过靠谱手术的朋友了啊到底这个靠不靠谱效果怎么样 啊、 哎、最起码看起来有头发了、 嗯、但是我相信啊就这种吧、嗯、它肯定都是有一个个人体质的这种问题，就是你适不适应这个，就跟美容似的、 嗯、 有的人做了同样的这种技术的 效果就不一样， 哎，效果它就不一样，它有一个恢复的这种程度的问题啊、 嗯、好吧， 好、嗯、我们再来说说香喷喷的东西吧。 香喷喷的东西、嗯、说香衣服要香味儿啊，这位朋友啊，这位如他分享的是我洗衣服的时候啊放点，他说的这是一个护衣 品牌我们就不说了啊、 哎、护衣留香珠、 啊，就是这一种专门的这个就是留香味的。 嗯， 洗衣服的时候抓一把这东西，跟这个洗衣粉啊或者洗衣液一会儿一泡，它就一起化了。嗯，这个衣服干了以后，自然就有淡淡的香味儿啊，而且有好几种味道可以选择。 嗯、对，其实现在很多那个洗衣液，包括那种柔顺剂，它都有那种淡淡的香味儿，也是挺好闻的哈、 嗯。 但是呢，如果大家不喜欢这种化学的味道，喜欢这种天然自然的味道，野草香气的话， 嗯、 有听众分享的说，东北的香草味道很好， 香 草嘛， 哦、 香 草 对。 嗯 Vanilla 是吧？想起冰激凌来了啊！还有听众说，干的薰衣草放在布袋里或者小布袋里，放置在衣柜的各个角落。 嗯， 当然了，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薰衣草的味道就淡了。 对， 你得换新的。说一定要买那个纯植物的薰衣草的那个薰衣袋， 对， 别买那个化学合成的，说那是一股子香精味儿。 是，你要、啊、要不干脆就直接去买薰衣草回来自己做那小香袋啊，也行。 还有听众跟我们分享啊，说呀，我呢是在衣柜里放一些好一点的香皂， 嗯， 一定要买那种从植物当中提取来的那种。 哎 香皂，说别买那个小店里便宜的，它那个都是一种化学味儿，特呛人。 嗯、没错啊， 嗯， 有好多朋友现在做那个就是，自己喜欢合香啊什么的，也会做这种自己制作啊、这个， 或者纯植物的精油都是可以的、 哎对对对， 那些味道都是纯天然的味道、啊哎。 总而言之，这些东西你们女同志最在行。 对，就是纯天然的那个味道和那种合成出来的味道。 嗯 其实真的还是有很大 差 别的 啊。嗯，另外，如果您要喜欢像什么檀香啊，哎，沉香啊，是吧？你又舍得花钱，你可以买点这个，这个纯的老沉香啊之类的，是吧？也其实也可以啊。 太破费，你给报销我就买。 哎、我跟你说，那个好的沉香啊，你真的下点本，你投资买回来以后啊，它是可以自己把它给就刻成粉。就是我认识一大哥啊，花了也不是几万多少万买了那么一大块那个。沉香木，然后自己把它每天刮出一点小粉末来，然后闻呢、啊，或者是干什么的，哎，也是个美事儿啊。 行吧，我们都不趁这样的大哥啊，我们还是弄点香皂吧啊，弄点好香皂啊。 是可以的。 还有听众说、 啊， 现在有一种喷雾，不是香水， 嗯、 是专门用来喷洗好的衣服， 哦、 什么各种被罩啊、被单什么的、 嗯， 说也挺好闻的。 哎， 嗯，行吧。 淡淡的清香啊。 嗯，我们还有听众呢分享了关于这个食品的保质期啊保存期的这个话题啊、 嗯、有位朋友说了，说你买这个临期商品啊，你再看你买的是什么情况啊，如果人家那个标明了搞活动，这个优惠力度还比较大的这种，那你就肯定是不能退换了。 对对对、这是悠然说的啊。还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了关于保质期和保存期的一些概念吧， 科学的概念。 对对对，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这个还对我们生活还是挺有帮助的。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保质期啊。保质期呢，是指在包装袋的标签上规定的条件下，保持食品质量的期限。 嗯， 那么在这个期限之内呢，食品完全适用于销售和食用，并且符合标签上或产品标准当中所规定的质量。那么超过这个期限，虽然在一定时间内这个东西依然可以吃，但是根据食品卫生法规定，禁止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对， 哎，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东西啊上架了， 嗯， 过期了，你是不能卖的。但是如果你买回家，稍微过了一段时间， 对， 它没有问题，保存的好，还是可以使用的。 就是假如你在货架上发现这个已经过了保质期的这个食品，你就 可 以直接投诉了、啊， 可以告他啊。 买回家了以后，这就得自己妥善处理了。 对，还有什么是保存期呢？保存期呢是指食品标签上所规定的日期的条件下可以食用的最终日期。 哎， 如果你超过这个期限，那么这个产品质量可能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有些时候我们能看出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出来。 哎， 所以一旦过了保存期，那就不再适合吃，更就不能卖了、啊 嗯、就像我们说的，就是说这个保质期到了啊，今天到啊，这个是不是今天过了零点到明天凌晨这就马上坏了呢？它不会啊。 嗯，所以你买的这桶油呢、食品还在保质期之内，只要是在这个之内使用的、质量是有保障的，没有问题。 他现在发愁的就是怕到了日期以后他吃不完。想办法吧。 一大桶油2个月其实差不多吧、 嗯、 我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估摸差不多，要不然你就 那分邻居点 啊，三口之家反正吃起来费点劲吧、 这个、对，分一点呗，是吧，别浪费就好、啊、 可以加工一些，对，加工一些其他的食品也行。 好，我们来看新的问题 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帮友，说高碑店那边啊有没有卖热带鱼的地摊儿？说什么时候有啊，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他在平乐园，如果说从平乐园奔那儿去的话呢，坐几路车怎么找到那个地方？ 高碑店附近啊，要从平乐园过去、那要在平乐园附近有，那您是不是更方便了？ 不是，他是什么 啊？平乐园附近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对呀、 他想问高碑店那有没有卖、 对呀， 他住在平乐园， 哎，对、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这方面信息的可以分享一下、 对，买的是热带鱼啊、 热带鱼 不是带鱼啊、是热带鱼、 也不是咸带鱼 观赏的啊。 对， 还有听众想问一下，哪有给那个眼镜腿儿配螺丝的地儿？ 眼镜腿配螺丝啊，到修那个修眼镜的地方。 那我还不知道在修眼镜的地方吗？它具体在哪儿啊？ 哎，这不好说了啊，也是好多地方应该都有，但是、 现在有的那个大的商场里面有那种眼镜的专柜、它也帮着你修理，什么清洗啊。 是是。 但是有没有适合 配零件 那个 啊？ 型号的就不知道了。那比较全的应该就是三环边上那个古玩市场那儿，不是有一个眼镜城吗？那儿应该是比较全的， 可以去看看啊。这位朋友，这个问题，他说我有一牙缝啊，吃饭的时候呢，老硌着牙床啊，很疼。谁知道哪家口腔科可以补牙缝儿？不是补牙，是补牙缝。我觉得您这个牙缝就是大了呗，牙缝大呗。现在我觉得您这个补恐怕我觉得不是一 个办 法。 这个问题吧，其实问的、您别不爱听啊，挺业余的。这事儿是一特专业的事儿。它不是我们很业余的人能够回答的、 哎、 那么首先牙缝能不能补，谁来补，怎么补、这得是专业的口腔大夫来说的吧。 我觉得现在这个牙科他采取的方法应该都是带那个矫正器、就是把你这个牙缝啊让它慢慢的变小、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建议您先奔口腔科看看哈、请个大夫给您瞧瞧您这个能补不能补，人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儿啊。 这个矫正器呢，它现在不是说特别分年龄阶段，而且呢它不是像过去那种咱们说看那小孩戴牙箍的那样的那钢丝的那个箍，它就是一个橡胶的一个牙套。这样的话你戴上以后，随着你的口腔和牙齿的运动，它可以逐渐的让你这个牙齿啊它这个位置它可以去调整。啊，这个还是比较有效的。 行，这位听众的电话是13501059485，13501059485。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组求购的信息啊。 好，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 电饼铛，价格面议啊。电话是13552721459，13552721459。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蓄能电暖气、或者是美观一点的暖气片、有要求的啊，电话是13716161429，13716161429。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台大号的小太阳取暖扇，新旧程度呢，要求在8-9成新就可以，接受的价格是20-30元。啊，电话是17800177200，17800177200。 这个窗外哈，季节在变化，我们这里面的看着我们这里的物品就能够感受到季节的变化了。 窗外是北风 那 个吹。那 个在夏天的时候啊，你看转让求购的都是一些什么什么冰箱啊， 电风扇、 空调啦，现在就全是电暖气了啊。 没错。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24-26厘米的电磁炉上使用的蒸锅。说平时呢就是热饭使的啊，希望这个质量好一点，拜托各位了。电话是15711361506，15711361506。 好，还有一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个 PVC 材质的或者铝合金材质的拉杆箱啊，他留了个微信号啊，这是 Q18796716916，18796716916，前面一个大写的 Q 啊，这是他的微信号，最好在四惠或高碑店附近啊，第二次出现高碑店了。 好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反馈信息啊，他是昨天呢求助关于热水器的事儿，说这节目刚一结束啊，有一位家住东四的温师傅就给他打电话，说给他详细的说明了这个情况，说特别热心，哎呀让我好感动。 对， 虽然现在我这事儿呢还没有办法及时去解决，但是呢我已经被深深的感染到了。 是， 其实呢我也是咱们听老听众了、 哦、 那在很早之前呢也被别人帮助过， 嗯， 那么也帮助过别人，他会牢牢记住我们帮团的口号，就是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也谢谢温师傅，谢谢帮帮团。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的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谁愿藏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 这歌唱得多带劲呢、啊 嗯、 又适合这样的天气，又适合我们的心情啊要珍惜所有的感动，在这里面呢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动，那么在感动之余大家不要忘了也用您力所能及的力量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没错， 哎，我们大家又在互相